美好。佳节将至，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他提了吊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于1926年写的一篇童年妙趣生活的回忆性散文。这篇文章也是入选了初中的语文课文，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学生时代在课本上学过这篇文章。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学院副教授王明君为我们诵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节选。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7-8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幽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一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五环化工桥到平房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南沙窝桥以西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队尾接近衙门口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下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不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杭州一小伙去理发，提高发际线，修鬓角，费用清单近四万。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哎， 小花，不要故作镇定，仿佛要播音的样子啊！ 真可笑。男孩剃发， 剃发，男孩剃发，你叫剃度，知道吧？不叫剃发。 剃鬓角，你没事闲的剃鬓角？ 怎么着没事闲的？嫂子别，要不然鬓角滋着挺难看的，尤其短头发的人，知道吧？ 剃鬓角， 哎，我没有这个体验。 剃鬓角不挺正常的吗？ 对呀， 哦，看来这是个常见现象。 你比如说，头发短的寸头，然后鬓角呲着， 哎， 多难看啊！ 哦，会这样长？ 对，你大老远一看，跟海葵似的。 你要到老理发店一进去之后，您给我扫扫边， 对， 就这意思，去一指，后边去一指， 扫扫边不是扫街，扫巷，扫扫边。 你是不是净搞环卫，没去过理发店？ 他搞过环卫吗？ 不是，我们女的 没头发， 去理发店也没有这些什么提发际线和修鬓角的项目。 那你们去都干嘛去？ 他们就是染发。 我问一下您，修一个鬓角多少钱啊？ 修一鬓角那得看谁修了，要我爸帮我弄不要钱。 就是理发店啊， 理发店都饶吧，一般 饶啊，对啊， 对啊，一般都是你们剪完发就手扫扫边，这很正常， 哦， 这就仿佛是， 哦，就没有说有人这个鬓角长得快，然后专门去修鬓角了吗？ 鬓角长得快能长多快？ 就跟有的人修齐头发帘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这就跟这人长手指甲或者长腿，长得能比身子长得还快吗？ 不是啊，我们头发帘哈长了以后遮眼睛、扎眼睛，所以一定要先剪头 发。一样啊， 对啊，它是成比例长的。就是你长鬓角同时你头发就长了，头发先长，头发长了你才能觉得鬓角长啊。 没有真正的纯理鬓角的很少。 哦，那提发际线又是怎么回事呢？ 提发线就是你这样的没有脑门。 谁说我没有脑门啊？还有五个美人尖呢。 那是火大长出来的。 有长那么多？ 那是火箭呢， 所以导致了我们离婚意思不一样。 这个杭州小伙子理发的时候说要体验一个免费项目，就是提发际线和修鬓角。 对呀，啊，他看都是饶的吗？ 清单一出来，小伙差点晕过去 啊， 哦！说费用将近四万，嗯， 那是因为他肯定做别的项目了，对吧？ 你都是什么项目在理发店能花出四万去？ 哎，美美容， 做个拉皮。 那这美容店里还给你哦，也是可以的哈， 啊。当然可以啊， 打个双眼皮。拿白单子往脖子上一挤， 得累死。 然后打那个 麻药，说不上来是吗？小花，这半天正琢磨打什么呢是吗？ 他琢磨打瘦脸针， 然后，那个， 打尿酸， 打尿酸像话，打玻尿酸 啊，差一字是吧？ 这美容店里怎么整嘛？让你们说的。 那美容现在不项目挺多的，我也没美过，我不知道啊。在脸上就去死皮。 可人小伙想的是这事儿免费，所以才体验的呀。要是不免费，谁体验一修鬓角、提发线， 就花了四万。 嗯， 那就让人坑了。 那也不见得，有那个大师下手就收钱贵。 侯宝林给脚头， 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那是理发大师 卓别林。 卓别林管理发吗？ 卓别林是电影大师。 你们啊，不知道这个理发界大师就别胡说，知道吧？ 理发界大师准有一位，肯定叫吉米、 凯文、托尼、 汤米、托尼 啊、哦，带水。 凯文、 司机、 波兰、 波兰壮阔、 胸有、 成卓。 行， 你能一块说出来吧。 现在你们就给人解决一下吧，39000。 不是。他理发为什么我解决，他又不是我舅舅。 你们是男的对吧？你们男的这脑袋还能怎么整，整出39000？ 其实小花应该问你，你们女孩去啊， 你先说你们能整出39000吗？ 对， 难，对我都难， 对吧？ 顶多烫完了2000， 不烫完了再拉直，然后续上再剪短， 这不是疯 顶多4000行吗？ 找一大师，一大师不俩大师，反正凑钱呗。 其实花到39000真的特别特别难，所以我就说这小伙啊，当时为什么就差没哭了嘛？人家看完了以后吧，还发现自己剪前剪后没什么差别，就是这个鬓角吧，剪完了以后就。 听我说，这39000啊，光是大师给设计费，就跟那个装修有这设计费是一样的。他们有那个什么明星的造型师，叫什么这个造型那个造型的地方。 他什么造型都花30000，这也有点。 他 要我，我当时我就跟他急，不是说好免费的吗？怎么蹦出来39000啊？ 我们施工免费，设计要钱。 还是装修， 反正这词儿我说不上来，就是这意思。但是我们给您设计的内容它是要钱的。 是不是趁小伙睡着了以后加了好多项目，扒拉扒拉醒了以后发现老爷醒 我呀， 赶紧续钱。 我杭州小伙吗？ 你看脚也给修了，背也推了， 灰指甲也给你治好了， 背也给推了，我 怪拔了，针也扎了， 能够使的全使了。 老爷几天没睡了，你跑那儿过瘾去了。 我没听说睡觉是过瘾。 所以我分析是不是小伙睡眠不好，到那儿以后足睡一通，起来以后40000。 我这么认为，小伙真是睡眠特别不好，但是能睡着了，40000也值了。 所以老爷你想开点。 我想不开，我 一码子事儿。 我怎么没缺这一码子事儿？ 反正你舒服了， 没鬓角，再加上发际线上移，你整个比以前要显得更凶了， 只能是比以前显得更秃了。 这小伙才18岁，还没有老爷的这个承受能力。 我现在也没有一个头发花39000的承受能力。 再说这个修完了以后，确实大家都说难看，也不敢惹他的，见他躲着走，老叫他哥哥， 没叫老大就不错， 就说明这个弄完头发之后成熟了。 后来这个杭州小伙呢就报警了，报警之后警察处理，最后支付了2500的理发费。 啊，还挺贵，2500也不少啊。 是啊，关键不就理个鬓角，推一发际线吗？所以你们这个男生这个项目里面怎么水分这么大呀？这是不是你们男生不愿意进那个高档理发店的原因啊？就是本来在街边5块钱啊10块钱脑袋都包，一进了 什么叫都包啊？ 就是不单拎出来鬓角什么这那个的，到了高档的理发店以后，就这么被坑去39000。 对。而且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街坊们就说这怎么警察处理完了还2500？不是说免费项目体验吗？小伙子是不是隐去了些什么项目？ 我要是你看你们就没有关注，你知道吧？你看人家为什么，首先为什么算出一39000呢？人说了，当天特价是6800，做了4次嫩肤，6次提取。 谁做嫩肤啊？就小伙儿、啊， 这小伙儿 18岁做嫩肤， 哎，原价8800，然后提发际线原价8800，然后打完折是6800，提取鬓角原价是18000，然后加在一块儿，反正弄了一个39000，然后这个， 那小伙儿怎么听的是免费项目啊？ 是啊，谁知道呢？ 你们哪项是免费啊？ 他是喝水免费， 洗头免费， 给你提供这座是免费的。 这小伙现在可火了，你知道吗？虽然说他刚步入社会，没什么积蓄，没什么社会经验，没想到他剃一个头发呀，让这么多人都认识他了，他也是有点意外。而且呢，最近有好多记者都采访他，一些女孩还写来了表白信，小伙很激动。 就因为他趁39000啊， 觉得我自己没那么好看，大家这么喜欢我，确实是鬓角的功劳。 那不行，要保持这鬓角的回39000。 那这女孩为什么喜欢他呢？剪成这样了都躲着走了，怎么还有女生？ 你有喜欢孙猴的， 就有喜欢八戒的。 对啊，大磊这不是 喜欢他？ 我没有，女孩觉得跟他在一块儿有安全感，都躲着走。 女孩肯定觉得，小伙儿我看你骨骼清奇啊， 练武有奇才。 我也不知道怎么推个头了看出骨骼来了。 你们到理发店里愿意跟理发师搭话吗？或者理发师爱跟你们搭话吗？ 哎，我发现这问题了。 不是，这个必要的话是要搭的。 你不是，他问你您怎么剪头啊？ 嗯， 您是来个分头啊？ 哎，来个背头啊？ 您还是来个小平头啊？ 对对，这时候你要不理他，他不往下剪子。 对。 哦，就这么严重呢？ 多新鲜！ 一般你们都说往短了剪吗？剪短点儿。是吧？ 简短点，不 多短， 推一个，推一个。 多短是短，多长是长啊？ 对， 去多长啊？对不对？你再赶上有方言，你再听不懂，是吧？ 你 给我拾了拾这个，说能打一打好不啦？ 对， 是不是？要打你， 嗨， 必要的话还是得说的。 对呀、啊，多少钱剪一回啊？ 对。 你们有被忽悠的时候吗？比如说本来就是想稍微剪个小寸头、 哎， 然后呢， 哎， 人家三说两说做了个纹理。 你说这忽悠这个啊？ 老爷遇到过， 我遇到过。 因为你头发多， 不是 好心忽悠。 绞一头啊，是25， 嗯， 绞完之后呢，就开始跟我说了办卡的问题，我说不办、嗯，然后呢，第二次我又去之后呢，然后他说了你可以办卡，我说我不办，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还是办了， 为什么呀？ 是因为我发现那个店呀确实没有开仨月关门的迹象。 哦，放心了。 不是，他关键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定，就是你办完卡之后他收钱，这原价这25的就变5块，然后我爸就也去了， 换老师傅了， 然后你叔叔也去了， 我爸也去 了， 我妈也去了， 嘿， 不是，这应该不算忽悠吧？ 不算不算，他们都享受到这个优惠了吧？ 嗯， 这就是预付费， 而且你爸还烫一头，是不是？你爸想这么便宜，那来吧。 什么事就来吧，老爷子问清楚没有就来吧。 对，问清楚没有。好，岁数大了受不了刺激啊。 我儿子的卡，这是孝顺，往这儿来。 往哪儿来？往哪儿？这就是一理发馆，没有什么好项目。好项目在隔壁银行。 给老爷他爸叔叔剃了一个鬓角，推了一个这个发际线， 头发一点没理，脸也没刮。 而且呢，托尼还跟老爷他爸净聊天了，叔叔。叔叔， 怎么没听见？是怎么着？老喊这句， 也是我爸不爱答应。叔叔， 叔叔要做个纹理吗？ 什么是纹理？ 老爷他叔爷还得问呢。啊，做哪盆里啊？ 哪盆里啊？洗澡是怎么着？ 纹理，纹理，不是，是说做一个质感。哦，那个纹理是那什么木啊？ 什么木？ 装修的。 来，给我这头发弄成海黄的。 听我的啊，给老爷子弄一脑袋金丝楠的。 好看，显得洋气，像外国人，缺德不缺德呀？ 还不招虫子。 现在我估计老人要进理发店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的吧？ 那分什么老人？ 哎， 有那时尚的， 我见过那时尚那个，那老太太比啊， 什么老爷说不上来了。 老太太，我告诉你，明白着呢， 不比现在人次。 真的，那老太太头发都烫成那样，像你这岁数的就， 但是没法比， 没法比，真没法比，没人翘去。 我弄一飞头好看吗？大红唇。嗯 也好看，有点那民国范儿， 嘿， 是吧？ 民国， 老民国， 民国老太太范儿，哎，关键 民国名媛范 儿。哎，你怎么那么会聊天啊？是不是怕我一会儿说你去理发店的事儿啊？老爷去理发店去了。 又到我了，我爸爸刚去完啊，我爸爸刚去完、啊， 你这卡里还有钱呢。 又到我了，哎，又到我了。 你爸回家是骨骼惊奇啊？ 怎么去完理发店全骨骼惊奇？那是按摩去了是吧？ 你去了。然后托尼上来了， 这店里就托尼一人。 这不是小叶吗？ 嗯， 来来来，我新学一发型，我给你试试。 拿我这试？ 我跟你说啊，咱们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你看像什么日本新流行的、韩国新流行的、欧美的什么的，我一直研究呢。我觉得吧，停止学习的那一刻，就是放下剪刀的那一刻。你别哆嗦，坐坐坐。 哎，你要怎么弄、啊？ 我觉着这托尼是不是要给他做一手术？不是要给他理发？ 不是这东西吧？我跟你说啊，试验这发型啊，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呀、啊，它不停的变化。你比如说吧、 哦， 现在已经不流行使推子了， 嗯， 现在纯靠剪子剪。 是啊， 啊，剪的倍儿碎。 那真到说挨着脖梗子那块儿，它不靠推子行吗？ 不是，它也不用推子，纯靠剪子剪。你看那些小鲜肉， 哦， 你看那头发都是纯剪的， 那 一点推的没使。 那可不容易、嗯， 那不容易，因为什么呢？剪不好啊，就剪肉。 哎哈， 咔嚓，哎呀。 然后老爷说托尼那个什么你忙你的吧。 哎，托尼这么热情，他让人家忙人他白哆嗦了。 换一个托尼那手术，我不是 还是手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托尼那手术不是手艺，我不是 手术，是手艺 手艺、啊、我不是没见过。换一换，凯文来了。帅哥做什么的？ 不是 凯文爱聊天。 这个不是，等会儿 这托尼就够爱聊天的了，这凯文比托尼还爱聊天。 新客户啊，你得打好基础啊。 哎呀， 刚来的凯文， 你要是情感上联络好了，以后你老找凯文， 哎， 彻底把托尼甩了。 听着像搞对象。 帅哥做什么的？做什么的？帅哥， 这也不回答了，打听。先不说脚头，先问人干什么的？干嘛填表呢？这是 上次理发什么时候，帅哥？ 上次昨天。昨天啊，过你们这门口， 哦， 让托尼给拽进来了。 托尼，你托尼啊，那你今天选我选对了。嗯、你一般剪发什么时候剪一次？ 我基本上一个月半一都不。 我觉得他聊天内容跟今天都没关系，怎么净调查以前的事？ 我大概看一下帅哥头发多长时间长出来。 一个月。 哎， 帅哥，头发有点干呢。 哪儿发干？ 发质啊。 发质发干，没事，你给我剃一秃子。 不适合你。 那你的意思呢？就得 因为你五官还是有型的。 我没型那是馒头。 大哥，我这儿有一款进口的，保养特别有效，而且不伤头皮的一款营养液，要不要试试？洗发的时候同时喷用，哎，不用特别护理， 对， 非常实用。 啊，这好吗？这个 好啊， 免费给我使。 最后 可以。 而且你最近脱发吧，睡眠怎么样？ 我们这喝也还管睡眠， 我天天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就是因为这营养液。不能通过你的头发直达发根， 对， 进入到你的神经， 补一些营养。 我得还是得喝， 直接洗头的时候抹上就行， 啊， 简单方便又实用。 对，抹完就睡觉， 边洗边睡啊， 绝对睡眠好。而且您这可以老用，这一瓶您能用好长时间。 我们可以为您在那儿存放。 我不来了， 您有卡，你哪能不来呀、啊？您开玩笑，您父亲也可以享用。 你说这办卡办坏了吧？ 您看您的头发失去光泽，缺乏弹性，这就不是喷湿能解决的问题了。 对， 没有生气。 您还没有生气呢， 我马上就要生气。 很划算哦。 你说你营养液多少钱啊？ 300， 原价。 300， 原价。 哎，对，打完折以后也就160。 你等会儿，300打完折160 啊。7折， 这是七折吗？这个 七折加优惠， 对，加上我们店内优惠，正好您赶这日子好日子。我们 今天去50让50， 赔了。 怎么样？160，来个吧。 160，您试一回。 真的， 不管用您找托尼。 我找着他吗？我 就是三劝两劝，老爷不就烦了吗？因为老爷这个人容易烦躁。 对，是真生气了。 有几还说中了，搞得老爷 开始怀疑人生了。 我上这来就是一个缺心眼的行为，你知道吗？ 凯文说凭手机号您还能够享受优惠哦。 对，您还能抽中流量呢。 老爷说我啊居无定所， 我要饭呢是怎么着，我居无定所 啊。您帮您试试，有保养特别好，老爷又急了。你用过皇后锅吗？ 给那位问了。 皇后锅 当时老爷来个反推腰。 无油无烟，省力省心省煤气，省油省烟省调料，一年能省2200。说话呀，凯文，说话呀！你来了个反推销，哎呦，把凯文给治了。 凯文最后临走买你一锅。 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 你倒是没用那营养液， 他倒用上锅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在很多年前一个期中考试之后的晚上，叶鹏和他爸坐在客厅里安静地看电视。他老爸说，哎，今天咱们家似乎有点安静哈，不像咱们家的风格。叶鹏说，嗯，是有点，老妈加班去了，安静多了。真难得。老爸打开了叶鹏的书包，拿起了一张试卷，之后他们家又热闹了。那阵儿王大磊呢，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心情不好，看医生吧，精神科啊。 心情不好看精神科 心理大夫吧。就跟医生说了，医生，我最近老是梦见同样的噩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医生说，你梦什么了？我就是总梦到我走到一扇门前，然后呢我推呀推的推不开。医生想了想，那门上有什么吗？王大磊说，嗯，有一个字。什么字啊？拉字。 哎， 叶鹏还小，大概2-3年级吧，一个熊孩子，写作业很晚了，家里都劝，得，老爷明天写。 我二三年级就老爷了吗？

还有这戒指都藏到他这包里。 对， 他说这包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没问题，没问题。 这是我在这个人在囧途啊，不是这个求婚之旅，我希望啊， 你说清楚了 啊， 你是人在囧途啊，是求婚之旅。 我的一个美妙的浪漫的求婚之旅。 小丁确实不知道吧？ 啊，不知道， 一点都没有听到风声。 不，这一点都不知道。只要你们做好保密工作，再一个， 我想问个问题 啊，怎么？ 小丁来了吧？ 多新鲜啊！要不我跟谁求婚去？我跟你这贵啊，我求婚。 那我倒不能同意。 我也不贵呀、啊。 求婚有多贵啊？ 哎呀，你那是说给姑娘下跪？ 哦，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他老想， 不是，我听他求婚挺贵，求婚挺贵。 也不便宜，买好几个戒指呢， 一手指头一个。 就我这买门票进去勘察路线去好几回了。 那怎么着？咱们往上走吧。 你演练一下吗？ 演练什么？ 把我当小丁，你给我跪一个单腿。 我拿你当小丁。 行了行了，我看着你那模样就没感觉。 真是， 我你也是，你非挑这日子，这什么到那个观日台，是不是？ 观日台他们要看着日出。是不是？ 对， 太阳一出来就求婚。 你知道太阳出来的时候得有多浪漫吗？这讲究啊，这叫日出求婚。 没听说过这讲究啊。 哎， 我听说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那是农民。 哦， 那不 哦，他不一样啊。 得日 出。他转城市了，已经。 谁转城市了？ 户口，户口，户口。 人家要这个大的背景，然后照几张相，他跪在那儿，脑袋上顶一火球，出生太阳。 脑袋火球， 我脑袋上顶一火球，好看吗？ 这好像我在敦煌壁画里好像看过。 你跪那不是给那谁小丁求婚吗？ 啊，对， 拍一下。 哎，对，要的是这景儿，真景儿啊，咱不要这个 PS。 是，我也不知道这。 最后你俩不是设定的安定是什么呢？小丁 有安定， 不是 你 们 宅去安定的 这场戏的最后的大结局什么的，你撅着嘴，他撅着嘴，你们俩亲着那大火球。 我们俩这是不像被烫着啊。 对呀。大火球， 太阳见证下的一个美妙的订婚仪式嘛。 说词我都头一回听说， 这是求婚仪式，不是订婚 仪 式。 啊，求婚 仪 式 啊，订婚还来啊？ 哎，对，不来了，不来了，就这一回。我跟你说，哥几个都忙活着。 我发现问题， 嗯，怎么样？ 第二天爬山就是不累，你看这快到了， 真想 这么多人啊！ 怪不得自古华山一条道，华山论剑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哎， 周伯通，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走远了。 哦，哎， 咱们先说求婚的事儿、啊。 求婚要不要放个音乐呀、啊？ 放什么音乐？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快点，快点！ 这个歌好听， 是好听。 你把这手机都关成安静，一会儿他一说话听不见了。 好嘞， 啊啊，对对对， 哎呦，这怎么这么些个人呢？ 哎呦， 咱们也不到六点就上来了。 我的天哪，就。 好，小丁在哪儿？小丁， 小丁呢？ 小丁他不在那儿呢吗？ 赶紧叫过来啊！ 是叫过来，你先给我找一地方，我得下跪，我得跪着求婚呢。 就这儿，就这地， 就这儿就行啊。 此地就是好地，知道吗？一会儿我把他带过来，你邦当，你的跪地就磕，知道吗？邦邦邦磕仨响头， 邦当，我磕头，我这拜年呢是怎么的？我求婚， 咣当你就跪啊！ 跪，到时候把那花跟戒指给我啊！ 最好是这个角度啊，因为这大火球就在你脑袋后。 我老觉得我要烫着，不是你们抓紧抓快点啊！这就 小弟。小丁来了，这儿有人找你。 丁儿啊！ 楼下来， 丁儿啊！哎，这儿呢！ 快过来，就这儿。 这儿， 别， 这儿。 哎，要踩我脚，哎，干嘛？ 楼下。 小丁这一句还真碎。 丁儿啊，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日子。 我这儿这个 三 枪捧着个火球子啊！ 哎， 出来了，出来了！ 哎呦，这怎么那么乱？丁儿啊， 来了！ 丁儿， 来了，快看！ 丁儿啊， 在这儿呢， 在这儿。 对， 我 是 向你求婚。 没错。啊， 出来了！ 哎，各位老贾，我这…… 哎呀妈呀！我 跪 呀！ 跪呀！ 跪什么跪呀？ 啊， 过去了。 哎，过去了，等下趟。 那就照一个， 哎，太阳落山以求婚，这叫日落而婚。 说这个事儿还真是实事儿。本来想在华山顶上啊浪漫求婚，却没想到碰上了十亿爆满的人潮。西安一小伙在华山景区经历了一次人在囧途的求婚之旅，他不仅要排着队堵着上山，还被挤在人群当中动弹不得。哎，想求婚那就跟挤公交似的，没地儿下跪呀。 为了做好这次保密工作，这小丁啊找了几个朋友一起帮忙。为了不被女朋友发现，还特地把花跟戒指藏到了同伴的书包里。但让那小丁没想到的是，刚一过北风，山上突然间冒出了大一股火，哇，就涌出来了，一下子把这道路就查死了，谁也过不去。小丁在人群当中被堵了一个多小时，队伍才前进了不到100米。更让他郁闷的是，人潮把他和几个朋友给冲散了。 小丁和他的女朋友啊，终于挤上了东风的观日台，但是上去后才发现呀，人多的根本都没地方站。小丁的这些朋友们呀，被分流到了西风方向的观日平台。哎，这个没有了鲜花，没有了戒指，想要下跪连弯腰都困难。小丁啊，只好放弃了日出求婚的念头。 庆幸的是啊，虽然日出求婚的计划泡汤了，但是在下山的索道上，小丁还是成功的完成了求婚。大家都评论以后下跪的地方多的是，搓衣板、键盘、遥控器啊，咱不着急。还有的说，哥现在那洪七公、欧阳锋那帮大侠华山论剑都没地儿，你也别灰心，当大家给你是闹洞房了。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 我说老马，这个跟你说个事儿。 说呀。 你别这种态度啊！过来，过来，过来。 干嘛呀？怎么了？ 我看上一个人。 哎呦！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怎么着？谁呀、啊？ 那个 哪个？ 要两面的，对，两面。 对对，这那那不嘛，那 俩鸡蛋， 俩鸡蛋，我看俩鸡蛋。 葱花， 我看葱花。 多放， 我就看多放。 刷酱， 我看刷酱。 我，你要不然，哎呦， 怎么了？ 这个你人家能看上你吗？ 我觉得，事在人为，是不是？ 行嘞，哎，你有这个信心，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贼心，有这个野心。 什么叫贼心呢？ 行嘞， 哎，怎么了？大强子怎么了？有贼心了？ 你往哪去？ 我干嘛不能哪去啊？是什么事儿啊？ 他呀，瞧上一个人。 我掺和掺和呀？ 你别掺和，你这算第三者，你懂吗？ 怎么都成了吗？ 老马， 啊， 你先别着急给我散去。 哦， 我这事还没问完呢。 哦， 你知道他在哪屋住吗？ 哪个？ 那 女工宿舍， 那 黑头发那个， 白头发那个能成吗？ 那个 长头发那个 啊， 那个 看见了吗？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看 啊，就是他。怎么了？ 哎，我知道住哪儿 啊？你知道？ 哎，我去过 他 什么？ 啊，不是，我给他们的同屋是我的老乡。 他们住几门大几啊？ 他们是三层的那个304。 304是吧？ 我记得那会儿我进去，他在那床上嗑瓜子儿呢，好像嗑瓜子儿，他是在下铺。下铺以后的那个， 你怎么看得那么清楚呢？ 你怎么看上他了？ 这话说的好像他八辈子没人看上似的。 这个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瞅着一般。 你，情人眼里边出西施，你瞧不上啊？ 那审美你怎么审的？ 人家瞧着就不错，而且这姑娘眉清目秀，一鼻子俩眼儿，这不挺好的吗？ 一鼻子俩眼儿，谁不是那样？谁就一个鼻子眼儿啊？ 又爱吃俩鸡蛋，又爱吃葱花，还又爱吃多抹酱。这个 这说明胃好， 这不是一种食品吗？ 我想问问你 啊， 怎么表示？ 对了， 我觉得追女孩我也不太会追，也没 追。你问呢？ 就你这样，你追过吗？ 你别乐，你一乐都公鸡打鸣的声了，你这。 你追过啊？ 我追过呀。 追上了吗？ 没追上啊，那贼跑得快。 享受快乐的过程。 我不光想享受快乐的过程，我还想收获幸福的结果。 哦，那个你得有这个恒心。 对，你还得有决心。 对，你还有那狠心。 你还得脸皮厚。 这几样我还都具备啊。 你具备什么呀你？ 恒心。 那我早跟姑娘说话了，直接拍后背。 我知道你为什么享受过程了。 瞧你说的。 废话，这直不愣登的就过一拍人后背，那不就得青头打架的吗？ 一来二去的你们俩就认识了。 还一来二去。 下回你再拍他一回。怎么样？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认错了，对不起啊。您是 这个，我好像在春晚的小品里看过，弹脑奔是吧？ 根据我的题材改编的， 啊、 是我先有故事，他们才改小品。 咱 把你故事都改成小品，这么可乐呢？ 你别管，别说你行不行？首先让他了解你。 我觉得是这样， 嗯， 我给他送花， 好，送啊，送四个闪光雷，再送两挂一千响， 给姑娘炸死。 闪光雷这都吓着姑娘，你弄几个窜天猴，姑娘看咯咯乐。 去你的吧！哪姑娘看窜天猴咯咯乐？也就那你这样缺心眼。 反正我看挺高兴的。不是你弄刺的那个，越刺越高，上去转一圈，啪放开了也行。 那还是闪光雷啊！ 不要亮，要花点儿的那种。 彩明珠。 甭管怎么说吧，现在也不让放。 那不白耽误功夫吗？行，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 持续送花。 谁送花？那行，咱厂子门口花坛那串红有的是。 呸！送串红，他怎么能知道我的心意呢？ 送品红，品红有毒，但品红花气好。 他管什么用啊？这得送玫瑰，我送他伊丽莎玫瑰花。 为什么是伊丽莎呢？ 伊丽莎玫瑰花，据说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是可以送玫瑰花，但是现在这个玫瑰花贵呀。 贵着呢，你知道这逢年过节这花都涨价，不逢年过节那个。 这怎么想？要不这样怎么想着恒心和决心、啊、 那你送一只不合适吧？ 你听我的，我决定啊，就这点钱我打嘴里抠，我抠出来我给他。 嗯，行。 你这表情怎么这样啊？ 有点恶心。 不是，我就说我省吃俭用，我买花送他。 那就这么定。 祝你们幸福。 住哪屋来着？ 304。 304啊。 现在我就带你去后边，他们那现在亮东西。 带我去，不，他们亮东西不能看， 那 会儿就拿我当流氓逮起来。 三楼呢？你能看见什么呀？ 那我那他们亮东西也没什么可看的呀。 这不是为了锁定目标吗？ 他们在拿我当偷窥癖，真不成那个。 嗨，真是。 你老看见？ 有一回啊，他们那个东西风大，给吹走一个，我还帮他们摘过呢。 什么呀？ 枕巾， 我以为电线呢。我现在就打电话，别说。喂，电话，对，送到304。 谁呀、啊？ 你好，快递。 嗯。 你好。 你好。 您的花。 我的花。 有人送了花。 谁送我花啊？ 现在，在这 儿。哦，好。谁送我花？ 拿着，别扎着。 哎，这谁送的呀？啊，哎，谁送的？嘿，这谁送我花？ 哟，谁呀、啊、谁呀、啊？你 知道吗？不知道谁送我一束花？ 有人送花啊？ 送杆儿是吗？没送点别的吗？肺什么的，肚子？ 哎呦，小玉，谁给你送的花啊？ 不知道啊，谁跟我开玩笑？ 别装了，你别装了啊！偷偷谈恋爱啊，说好咱们是失恋同盟的啊！ 不是，我真不知道。 没劲了啊！ 我真不知道。 装。 讨厌，谁这么坏呀、 啊？真是谁这么没眼？不是那个 啊， 坏呀、啊！ 哎哎，老板老板，好消息好消息， 怎么着？ 花儿没退回来。 哦，这就是游戏呀、啊！这是头一次没退吧？ 对呀、啊，二一次也没退回来，两天了啊！ 我可告诉你啊， 那大树就要来了。 这个九朵玫瑰送到了，人家姑娘要是还收的话，你可得准备准备。 真的？ 嗯， 好，我准备。 哎，你写名了吗？ 写了，他姓王是吧？ 你自己的名呢？ 我没署名啊，那上来就署名，万一人家不要我多尴尬呀、啊！ 先给他惊喜， 嗯， 然后再给他一个浪漫的热情的拥抱。 我可以进一步的来设想设想一下这个事儿、 哦， 然后拥抱完了再来一个深情的这个 借个碗。 那么你在鲜花的卡片上一定是写着王小姐三个字了。 那不能写王大姐吧？ 那么你一定是在上面还画了一个心，对不对？ 那不能画小王八吧？ 你开心什么？ 哎、 我这事儿你别太开心了，行不行？ 我真的太开心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跟他住一屋了。 啊！ 这宿舍咱俩的谈女朋友，你赶紧搬走啊！给我腾个地儿，我就是因为没地儿所以没女朋友。 哦，你谈女朋友这么费地儿的？ 我明确的告诉你，这是咱们的宿舍，他搬走了，有人接替在这儿住，你懂吗？ 老几位，老几位，老几位， 怎么 又来好消息了啊？ 啊， 这一礼拜没退， 不是一个星期七天， 这么多 啊？ 那就说你走定了。 我上哪儿我走定去啊？ 不是，就是说。那你们俩这事儿有眉目呢？ 要不咱们再收拾收拾行李啊？我给你弄个箱子。 我上哪儿逃难去？怎么着？ 不，就是说你这成了， 买房娶媳妇儿， 这 个宿舍就是我的。 你怎么老惦记人家这屋啊？我刚说多清楚，他搬走了，还有人继续来住这儿。 哥，你可不知道，他晚上睡觉打呼噜，我睡 不着。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他是指着我搬出去，一人在宿舍里搞对象。 我也有房了。 防不胜防， 好把那女的带回来。 来来来，你接着说你的设想。 我跟你说啊，这我设想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最起码人家不反感、 嗯、 因为我没署名，那光收花还不知道谁送的呢。 哎，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要出击， 对， 我问问他什么情况，怎么样？ 对 啊、那么咱们收拾东西。 行了。你好，有人吗、 啊？有人敲门呢。 啊！哎呦，我都眯瞪着了。哎呦呦， 有人吗？哎， 您找谁呀？ 您是？不，我找那个王小姐。 啊，我就姓王。 不是，我是不是找你？我找那个每天收花的那个王小姐。 啊，我每天就收到花，我也不知道谁送我的。 屋里就一个姓王的，你找谁呀？ 啊！ 别这样。 您每天收花，您是不是119119那边收的？ 是，哎，这两天是一只，一天是九只。 您收走了？ 啊， 我跟您说吧，那花 啊，你就是那个暗恋者。 我不是暗恋者啊，我是要账的啊。 要账。 这个花是您是收走了，但是钱您得给我。 啊，我不想。 合着是你自个儿买给自个儿的鲜花啊？ 哎，我 说王小院啊，这逗你！ 真不是我，谁说我要买这花的？谁证明我买这花的？我凭什么买这花啊？你干嘛找我要钱呢？谁送我花，你找谁要钱去啊？ 不是，是我送的您花，但是 你凭什么找我要钱？你愿意送啊？ 不是， 我愿意收啊。 我没想送给您， 那你送给我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错送给您了，正是因为送错给您了，所以您得付钱。 我付什么钱呀、啊？凭什么 花钱？因为这个花是给别人的，也是我辛辛苦苦一滴血一滴泪挣来的，啊，不是一滴汗啊，这是我的血汗钱换来的，所以您得给钱，您要不给我，我就报警， 关， 这就关门了。 哎，那箱子我给你提出来了， 我都订了车票了， 可难买了。 哎呦，现在退还能省点手续费。 如果你送花给心仪的女孩之后发现送错人了会怎么办呢？哎呀，这事儿还是个真事儿，这不在福建晋江务工的重庆小伙李强，为了追求心仪的女孩，连续半个月把玫瑰放在人女孩的宿舍门外，